啊，今天咱们新车来了，要跟大家关注几款新车。咱们先来一个 list 的清单是吧？ 对对对，先来清单。这个冬雪的 SUV 天翼，我觉得这个待会儿一定要大家好好听听。 没错。 之后呢，是我比较喜欢的啊，但是好像一直卖的不算太出色的这个斯柯达速派是改款。 对。 然后之后两款呢是老车非常推荐的，一个叫 Project One， 对吧 ？AMG 的阿姆基的，另外一个是宝马 的 全新 X3， 那俩是法兰克福车展的。 是。 对对对。 所以呢，今天新车料还是挺足的，咱们还是先来说说离咱们最近，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关注来买的一个， 就是头两段就基本上咱们消费者花不到20万就可以全搞定， 对， 对吧？ 嗯嗯，提到这个东风雪铁龙的天翼 C5 Air Cross。 啊，是吧？ 这 C5 Air Cross 就全称， 咱们说中文名吧。 对，我们就简称叫 天 翼。然后之前就应该是我也去参加了一个试驾活动，然后这个大家也会也听到了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试驾的感受和状态。 对， 然后老车就在那儿说：“你这是真是跟人出去玩 happy 了吧？怎么就这么说这辆车好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挺有良心的。包括你看这个价钱出来，你不觉得也挺有良心的吗，老车？ 15万2000到23万6700， 当时东风雪铁龙在成都车展上公布预售价的时候是15万3700， 对， 又便宜1000块钱。现在预售价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出预售价的这个企业敢出预售价的，肯定在上市的最终售价上要低一些， 还要便宜， 肯定肯定，这是肯定的。 然后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380 THP 也就是 1.8T 的车型，现在官方补贴购置税10000，一台车10000，也就是实际上说。等于说一台车你买 1.8T 的话就便宜了10000块钱， 就是等于便宜一万元嘛。 对，所以 1.8T 车型售价是182700到226700。 但是我还真不算太推荐 1.8T 的车。 为什么？ 因为我老觉得就是 PSA 的 1.6T 要强于它的 1.8T。那这个如果咱们星期二就是找一期节目，星期二咱们私车定制的时候，因为上一台车 1.6 1.8 是什么 C5。 对 吧， 对的 ,C5 当时我就明确跟大家说一定要去，或者说 买 1.6T， 我推荐大家去买那个 1.6T 的。 而且我跟你讲，其实这一回等于说东风雪铁龙在做车的时候很贴近消费者，他把 1.6T 的顶配，那么价格定得也十分合理，189700。然后他标榜他的那套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也就是 PHC， 包括他一些高配置像电动尾门，包括就一抬脚就能开启的尾门， 那个在18万。 对。都有 1.6T 的顶配， 而且就是我当初试的那款就是那个，就我主推的也是这款车，我觉得这款车比较合适。 嗯， 然后说如果你要是置换的话，可能现在还有大概10000元最高的一个置换补贴，然后你愿意买的话，还有24期的免息的贷款，我觉得这台车买的挺值的。可能如果说我觉得一水老师可能跟我稍微有点偏差， 就是那灯， 发动机没有问题了，灯你可能不太满意， 灯可以选装吗？ 灯选装现在 灯能选装吗？ 目前还没有看 到，还不能选装。 对，所以说这个灯你可能不太满意。 老车，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像我现在是岁数越来越大，但是我往这个 灯上面看， 这个外貌挡上，我是走的越来越远这条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选车时候什么样啊。如果说一台车，我觉得灯它没有神的话，这台车感觉整个那个调性就出不来。 是这样，其实就我们说的这画龙点睛，最后一定要点睛一下，让这个眼睛一样炯炯有神。 嗯， 其实大这个车的这个车灯啊，你看，不管它是低配也好，还是不管它是就是自主品牌还是豪华品牌，比如说奔驰 E， 原来它那个没有透镜的那个灯，和一个有透镜的那个奔驰 E 放在一起，你第一眼就觉得，哎，这车怪怪的， 就是一反光在家里， 好像哪块缺了点什么，是这样。 但实际上来说，1.6T 顶配那款车型，它照明效果没有， 而且 那么快， 而且这个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个很实用的配置。它不像，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些配置可以不要，比如说这个什么， 比如说车内按摩 啊，对，按摩呀，或者说一些我们 那个也只有顶配 比较舒适、偏舒适或者偏娱乐的这种配置可以没有，我们可以不要的。但是这个车灯如果真的是一个 LED。或者是这个最起码是个氙灯啊， 至少带个透镜吧。 对对对， 我问你吧，我问你啊，你对那个换挡把有要求吗？ 那我还真没有， 那个 就是要电子挡把， 那个不一定 啊， 不一定， 就是你无所谓。 对， 因为 就是我对于这个挡把的形式可能会有一些感觉， 它造型 对 不要太怪异了， 那种旋钮的，我现在觉得，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开的那蒙迪欧的那个混动嘛，它就是那个旋钮换挡， 啊， 我觉得那个就很省空间，对吧？ 可我开那就不习惯，我经常手往，哎，怎么把你掉下去了？ 对，所以就整个通道，反正每个车跟每个车的设计语言是不一样的。 嗯嗯， 总体来讲，反正这款车型至少我们仨还算比较推荐。 对 啊， 我反正我觉得这款车您可以去看看买，因为真就是开着挺舒服的，然后空间还大，然后而且说句实话，里边质感法国车做的还行。然后另外一直继承了法国人对于底盘调教的这个一个执拗的劲儿， 这个就是 调的还挺整， 不用多连杆，反正我给你调的更好点， 就是而且我搭载在了 PHC 那套你就坐着更舒服，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尤其是搭载了 PHC 的车型。 行，那 C5 呢， Air Cross 东风雪铁龙的天翼跟大家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也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关注其他的新车。 头顶雪花，泡温泉，探秘金黄的白桦林，在热带风情的海岸边饮茶。 购人保旅行险，赢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 钟情椰风海岸的慵懒脚印，也留恋大隐闹市的烟雨江南，更偏爱点燃好奇心的未知旅程。 购人保旅行险，赢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详询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 给生活加料，给钱包减负。 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啊！我们刚刚说了东风雪铁龙的天翼 C5 Air Cross， 接下来另外一台就是我们编辑部还是觉得比较不错的车。 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品牌在国内就是一个性价比的代言人， 没有错， 真的。 但是似乎，先不说别的，先把这个 不是似乎，是它的销量就是不好。这句话我替你说了， 好吧？就是先把人上市信息给人 差强人意吧， 对 啊。前段时间，上汽斯柯达推出了2018款的速派啊，然后这一次呢是推出了搭载三种动力，一共6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6.98到24.98万元、啊，三种动力应该是1.4T、1.8T 和2.0T， 对 吧？而且都是三代的 EA888。 对， 不，应该是 1.4T 是新的 EA211和两个三代的 EA888。 这车其实，刚才一水一直在说太值了，太值了，我们也是有这种认同。确实，它的无论是就是从它改款之后，它的前脸已经变得很 犀利， 很 切割， 对， 特像施华洛世奇， 年轻化了，不是说原来那种老气横秋的感觉了。 是， 而且它的空间真的很大，那后排那后备箱， 后排可能不一定算很大， 后排很大，就我 的后备箱。 坐在里边那翘个二郎腿，一点问题没有。 这代速派也是大掀背的设计师 啊，是 大掀背， 它一直 但是它是原来取消了那个原来昊锐上面那个吞座的设计， 对， 就是 二段开启， 对，它现在就是这个纯大掀背的，这么只有一段，原来是可以变成三厢车单开尾门，然后再按另外一个钮几秒钟之后，它连玻璃一起掀，这么着。 成本会高 吧，对，就成本会高，但是我觉得可玩性挺高的，就是你可以跟别人炫耀，你别看我买这个斯柯达，但是我就要比其他车型多了这么一项配置。 早年间我记得我跟一水老师还犟过，说你这四幅方向盘不好看，我现在看这反而比大众的方向盘要耐看一点。 斯柯达的方向盘一直来说都是不太好看的， 就 这是我个人认为确实是这样，因为像现在的就是国外的新的速尊的那个旅行，就是 Sport Combi 这款车型，它的这个三副方向盘是变成了平底的，有点奔这个大众和那个奥迪的 RS 系列那样的方向盘走。 其实站在 MQB 的角度的话，他们单独去采购那 随便， 就是嘛，就 是 他的，只不过是贴了个标不一样。上次是谁买个什么车，贴了个大众标，然后人不乐意了，后来跟你说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 是其他都 是 一样 贴牌贴错了。 当时是买了一个是高尔夫是吧？嗯。 是不是、 啊、不是 A 三 A 三贴了一大众的 A3, 对对对对对 一个工厂的贴牌贴错了 贴牌贴错了嗯 哎呦我的天哪 反正具体也不能说具体吧、 啊、 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的车型增加了什么东西、 嗯、 你比如说 1.4T 跟那个 1.8T 的低配啊舒适版上基础上增加什么了有天窗了、 啊、 然后从16寸的那个轮毂变成了17寸的轮毂倒车雷达然后导航双驱的自动空调自动折叠后视镜座椅加热自动灯光跟雨刷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 很多了 就基本上低配就变成这样 了标配了 对对 对, 对, 对都等于是变成标配了 然后你看豪华版豪华版是 真皮座椅的啊真皮座椅加上一个真皮挡把就和它一个部分就、 嗯、这无所谓了十八寸的 西部气囊 对这个是原来进口车上 对侧气帘氛围灯车道偏离辅助前驻车雷达12升的扬声器，这是什么品牌？ 这是 我真没见过， 应该是天龙。 然后支持拥堵的自适应巡航， 哦， 这个这加上了。 ACC, 对、嗯，三驱自动空调， 后排还有一个 前排座椅通风，白红城、 嗯、 前排座椅通风，后排座椅加热， 有感应尾门了。 对， 不行，我现在要坐后排座椅通风的车。 真事儿，真事儿。 哎，不过我其实。眼下我有一个问题、 uh-huh.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说这前两款车都应该是配置很到位 对 然后其实来讲、坐车又很有自己东西的两个品牌 对 雪铁龙斯柯达他们坐车其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然后有很多特点的东西而且定价现在包括配置都做这么合理、可是好像似乎市场上就不太认 其实我们愿意去帮助这样的企业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的造车理念因为毕竟咱并不是说现在市面上销售排名前十的这个销量好的车型就一定不好但是确实有好多这个埋在沙子里的珍珠咱们并没有被发现 嗯 对吧 就是很多人说就在问说又什么扭力梁啊多连杆啊、又是什么这个后边非独立的我就要买个独立悬挂的车我说然后我开过那个 C5 的 Aircross 天翼之后我就说开着挺舒服的我坐在后排我也没觉得 其实看大家诉求你比如说像老车跟我可能家里边人口再加上自己带孩子可能后边有一个多连杆的悬架确实在一些过沟沟坎坎的时候就要比你的这个非独立悬挂后排的这个乘客感受会更好一些 OK 可是这台车在其他的配置包括底盘调教方面做的也都可以啊而且舒适度很高空间还大 对所以这就是大家就是在选车的时候可能是有了一个咱们说亘古不变的这么一套信条吧就是至少是你在心理上会先期有这么一个印象说什么什么东西不好什么什么东西好你其实有了自己判断之后 哦 没法改了江山易改本性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像那个美国的签证官一样他每看每个人的眼神哎呀你是不是要到我们美国就不回来了 有移民倾向就给你拒绝了拒绝了、 啊、 对 然后其实他们说过就是签证官的他的这个思路就是 嗯 他看谁都是像是要有移民倾向 对这其实是他们的职业的这么一个习惯 然后他要一个一个排他觉得、你可能没有移民倾向那我给你过他看你俩只要是一点没有打动他对不起我们不欢迎你 那这样吧、那我觉得待会儿咱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两款车型不管你去哪儿的话有移民倾向人家也让你过 就是能买得起的 对呀、 不 X3 不至于但 X3 也可以了至少得卖到60万吧 对 吧 对 不过现在要能在国内买到一辆 X3 的人我估计去哪儿 至少现在还是进口嘛 没有 将来不知道是否是国产 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关注法兰克福的两款新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新车来了欢迎回来来先说这个 X3 吧 对 咱们近一点是吗 宝马的全新 X3 亮相了前不久的法兰克福车展、 老车刚才跟我说了 啊 原汁原味引进国内 对啊 铁西工厂吗 来，红城铁西工厂， 对对，铁西，肯定 铁西工厂 还有一个新的工厂在 是 来着， 在大连，他们 确实 会投产了， 有可能会在那个最新的工厂里面投产 哦。 但有可能还在铁西， 在大连的不也是华晨宝马吗？ 对 对 对 对，肯定是 你 国 产了，肯定就是华晨宝马。 对，这车为什么要拿出来跟大家说呢？因为叉三在国内、目前的叉三在国内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但是 ，我特别想说你那个但是，是不是要说现在的 X 三跟现在的 X 一大小差不多？ 那是应该说 X 一跟 X 三差不多大了，已经是。所以这个车国产之后啊，我觉得它能够进一步，首先价格会降下来一些。 嗯哼。 那么它的竞争对手，两个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都已经早就已经国产了 ，Q5 跟 GLC。 GLC 现在卖的是如火如荼。 对 啊， 你大街上看到那个车，真的是已经就司空见惯了， 变成街车了。 对对。 啊， 但是而且这个车拿出来说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它真的变得比现在的 X3 要好看的很多，无论从外面还是从里面。 我 是这种感觉， 我坚持个人意见，我觉得还是原来那个 X3 更 X3 更有个性， 是吗？ 就我喜欢方方正正的那代 X3。 这个其实这个也没有， 但是你说， 那是你说的第一代，那是最次的一代， 你说的是那个大灯还带一个折角三角，就有个三角， 就是方方的， 那方方的那个， 那 就跟那 个 第一代的X1是有点 那 个。那 个确实也那个也很好看，很有个性和特点， 就像现在的那个 X7 一样，是吗？ 那太愣了，那个。 你看它的这个国产，就现在发布的这个X3，它的长度达到了4.7米。轴距有2.8米，对，完全已经超过了现在的 中大型， 对，现在超过它的奔驰的 GLC。 嗯哼，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空间感非常认同的就国内的消费者来说，它又已经怎么说，就要领先，可能还谈不到，就是已经就投其所好。 是现在的 X3 基本上是60万左右吧，对吧？如果你能买到这个中高配的车型的时候，对吧？你60万下来，然后如果是国产的话呢，降个20%， 差不多吧。 差不多可以对比一下一系嘛，对吧？ 其实大家可以去参照 GLC， 它的定价，我觉得如果它是 其实 GLC 的定价 非常接近， 要比 GLC 不是很高， 它要比 GLC 定的 再稍微低一点， 低那么一点点， 对， 我觉得也就是， 这就是因为我后来的我价格要再跟你没有优势的话，我何必来那么晚呢？对， 而且这车我觉得就是改款之后，它的一个里边的装饰， 至少做工， 对，做工啊，还有装饰，已经就是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这个 呀， 我觉得你等国产之后，你先摸到再说吧。反正这台车综合有两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说：第一，大了，对吧？ 对，大了。 第二件事儿，换了全新的发动机。B48 应该是起步，如果这台车要搭 B38 的话，我会在节目里好好的说道说道他们，对吧？我就肯定带不起来了，对吧？然后还有可能有个高配的版本，就 B58 3.0T， 我说 那肯定有，那肯定有。 所以这么看的话，还是挺希望满满的。 反正 等 挂上蓝天白云标了，你要跑的不横，就不叫宝马。对， 那就等等吧。来， 其实说到 GLC 了，就不得不说这个另一台法兰克福车展上 更横的， 更横的。 哎，那天老车跟我说了一是这怎么？他说了一个，他说出了一台什么车？这个你觉得行吗？我说很可以啊，这还不是，是吧？来用这个思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车，快快。 这是法兰克福车展上梅赛德斯 AMG 的 Project One。这车我当时是怎么跟红城说的呢？我说你觉得这车 行吗？是吗？ 它贵。然后红城多少钱啊？我说这车卖到了270万左右的欧元， 肯定不买 啊！这够可以， 1700万美金， 对， 1700万人民币， 对对。然后最开始开始说，我肯定不买。然后他说，那我搭载 F1 的发动机，你觉得行吗？我觉得这个 1.5T， 1.6T。然后我记得我好像又跟他说，我说这车限量了， 再加4个电动机行 吗？对，限量是200多台，我说这可以吗？对，全球限量275。然后红城说可以，也可以。我说这还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是它搭载这台发动机 啊，对， 是 1.6T， 源自于这个奔驰的那个 F1 的那个。然后它同时就搭载了4台电动机。我说这个 可以吗？ 我说这个发动机人家还有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亮点，就是很鲜明的就告诉你了， 我是 F1 的， 我是 F1 的发动机。 因为对，我是 F1 的发动机，但是我们放在了民用车上的话，可能这个寿命会受点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 F1 那发动机寿命就很短。那么厂家做了适应的调整，比如把转速调低了，把这个一些里头构造给你相应改改。但是